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75集。万博海斥道： 什么人也值得你大惊小怪？ 赤侯向太后磕了个头，又转向统领哭道： 统领，您去瞧瞧吧，回来的人都成什么鬼模样了，缺胳膊的缺胳膊，断腿的断腿，咱们在旁的地方杀了几个番子，可又全折在这个疯子手里了。 万博海一道： 东厂什么时候有了这么个狠角色啊？你去重新编队，20人为一队，沿着山道巡摸，我就不信那个疯子能挡20个人。 朱夏抚着太后的脚也哭道： 娘娘，请您放长城一马吧，留他一条命，奴婢担保他不敢再和您作对，您发配他去金陵，再也不许上京，求您，求您饶他一命。 傻丫头，沈觉是何等人物，给他一滴水他就能翻江倒海，我岂能留他？ 太后叹了一口气，缩了缩脚，掖好裙摆。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从前还说什么陪我一辈子，现在有了男人，还是个没胡嘴的货，就迷得五迷三道的，真是让人心寒。 他扭过脸，向万博海道： 20人不知够不够，那个疯子可不是普通人，你的手下要当心。 不是普通人还会是神人不成？ 万博海笑道： 不是神人，是地狱里的恶鬼。 太后抚抚佛珠： 去再加派人手，沈烟和那个疯子要一并杀了。 沈觉在林中奔跑，13个番子护卫在左右，他本来带了20个人，有7个死在了之前的战斗中，还有2个负了伤，他身边的人所剩无几，而山场中至少有500个禁军在追杀他，他也受了伤。在山道上遭遇禁军的时候，不小心被割伤了右手小臂，血流了满手，亏得他忍痛的能力一流，才没有松开警惕，提刀架住了那个兵士下一招几乎致命的一击。他千算万算，没有算到自己会生病。山风太大，吹得他头脑发胀，身体里的寒潮一阵一阵的涌上来。明明冒着汗，可手脚却像浸入了冷水一般冰凉。脑袋发着晕，着凉生病降低了他的反应速度，有好几场战斗他甚至感到力不从心。再坚持一会儿，他告诉自己，只要挨到明天，这里的事情解决，他就能回到东厂。夏侯炼会在太阳底下当值，他可以漫不经心地走过去，像往常一样跟夏侯炼说几句话。他瞒东西一向瞒得滴水不漏，夏侯炼不会知道他今日的凶险，也不会发现他手臂上的伤，或许会察觉他生病了，但那无伤大雅，他可以若无其事地邀他过府用膳，问他今天都干了些什么。夏侯炼一定会笑着回答，阳光洒在他脸上，他的笑容比阳光还要灿烂。沈觉记得他穿夜纱的模样，不似穿漆黑苎麻衣裳的他那样内敛，金丝妆花给他添上了几分贵气，彩绣麒麟又添了几分凶煞，加上那么高的个子，那么挺拔的身材，站在那儿总是有使女偷眼打量他。夏侯炼，夏侯炼，沈觉咬着牙继续跑，满山枫叶扑在脸上，他忘记了疼痛，也忘记了疲惫。然而慢慢的 身后再一次有了隐隐约约的呼喊。禁军又发现他们了，疯狗一般追在后面。队伍里一定有细作，否则禁军不能这么快就找到他的行踪。可他来不及思考，也来不及筛查，他要尽快到达山崖。 督主！ 徐若愚强忍着惊惧喊了一声。 别废话，跑！ 沈觉说道。他们加快了速度，急速在林野中穿行，脚下枝叶吱嘎作响，漫天都是萧瑟的风声，后面的叫声越来越近。扭头的瞬间，余光瞥见敌人的雁翎刀凛冽的闪光，带着猩红的血色，有两个落在后面的番子被禁军砍倒。他们大叫着：“ 督主快逃！” 跌倒的瞬间，背后鲜血四溅。 督主，督主，他们追上来了！ 徐若愚大吼。沈觉充耳不闻，仍然朝前面狂奔。树木渐渐稀疏，山风越来越大，他们飞速往前跑了几百步，忽然豁然开朗，眼前一片清明。他们出了林子，天光直照在头顶，然而前方的路戛然而止，竟然是一道断崖。 糟了，我们走错方向了，这里是万佛崖。 有人惊叫。沈觉踩上山崖，低头俯瞰，下面是一座深潭，鸭蛋清的潭水，天光云影在里面徘徊，陡峭的崖壁和青青黄黄的灌木丛拥着它，山风拂过，泛起阵阵细碎的波纹。崖底隐隐能看到许多佛像，或坐或卧，那是磨牙石刻。他回头，禁军已经上崖了，舔着嘴唇慢慢逼近，像磨牙云血的野兽，眼睛里都是嗜血的光。番子们排成一行，挡在沈觉和禁军的中间，手中的雁翎刀反射着阳光，在地面上徘徊不定。领头的把总狞笑着道：“ 沈烟，你无路可逃了。” 沈觉没作声，只冷冷地看着他。 要不你跪下来叫声爹给爷听听，爷兴许给你留个全尸。 沈觉冷笑了一声，慢慢后退，脚后跟搓着地上的石子。他听见石子沙沙地落下山崖。 总保，跟他废什么话，这只烟狗杀害忠良无数，鱼肉百姓，作恶多端，他叫我爹，我还不屑地答应。 有个兵士磨着牙说道，忽又笑了声：“ 不过如果他肯趴下来让爷舒服舒服，爷倒是乐意。” 闭上你的狗嘴！ 有一个番子嘶声大喊：“ 兄弟们，咱们跟他们拼了！” 番子们跟着他一起大吼，挥刀向禁军奔去。然而他的背心忽然狠狠一痛，仿佛火苗燎着脊背，他听见刀锋刺破血肉的黏腻声音，一点莹亮的刀尖从他胸中穿出。他瞠目结舌，挣扎着转过头去，剧痛烧灼着他的胸口，可他仍然固执地回头。徐若愚沾着鲜血的脸颊映入双眼，胸口的刀猛地抽出，他倒在地上，双眼仍大睁着，却渐渐暗淡。与此同时，队伍里的其他番子忽然暴起，砍向同伴的后心，同伴没有防备，一个接一个倒地。细作们握着刀转过身，面对崖上的沈觉：“ 对不住了，督主。” 徐若愚低声说道。沈觉的人全军覆没，只剩下尸堆里站着的四个细作。把总哈哈大笑：“ 沈烟，没想到吧，你的人里有我们的细作，怎么样，这下彻底没戏唱了。”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